咁咧就係即係嗱，今日咧其實最新咧就有一個嘅消息嘅，係咪？咁啊， 最新 消息 咧 係 咩？ 最新消息唔係老蕭嗰、那個嚇。 O K。 咁咧乜嘢嘅最新消息咧？就係、是、嗱，你一個嘅話説咧，尋日咧就有一個嘅投票嘅，咁啊嗱，講俾大家聽啊，又係新嘢嚟㗎，就話咧立法會財委會啊。昨日啊，即是礼拜五啦，22号啦，就通过了150亿元的工程拨款，当中咧就包括捆绑咗7项涉及新界东北新发展区的土地平整同埋基建工程。咁建制派支持拨款就梗噶啦，系咪？个民主派当中咧，公民党就投赞成票，民主党就弃权。议会阵线等等的8人咧就投反对票，你真系买晒啊！真系主客和庄闲和买晒啊！你今铺系 分三队啊！而家 分三队啦，所以依家咧，你话呢啲咁嘅泛民，你话反对派，反对派喺议会里边咧就不反对嘅，赞成嘅又有，弃权嘅又有，反对嘅又有，根本你连嗰、那个嗱，我哋成日讲话输人就唔输阵啦，系咪？你人数唔够人多，过唔到半数。屌你噶啦，老母你都唔好咁样嚟到去，即系分三批人啦，啱唔啱啊？你成日话民主派要团结，你点样团结啊？你连喺一个咁简单嘅投票当中，你都可以去分三队，而系公民党系尤其系无耻到极嘅吓。我点解咁讲咧？吓、啊、嗱，大家睇下嗱，第二段话政府早年咧提出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立法會財委會在2014年審議項目的時候就曾經發生就反對者衝擊立法會的事件，當時民主派提出質疑，但在建制派的支持下咧，東北發展方案就獲得通過啊！好啦，嗱，當日啊，嗱睇埋落去先，講曬今日即係講曬琴日個投票先。個財委會咧就係表決啦，43票當中咧30票贊成，8票反對同埋5票棄權。贊成就包括建制派和公民黨3票 ，OK， 就民主黨4票和葉建源咧就係棄權，即係呢啲咁嘅騎牆派啦。所謂8票反對咧，就得毛孟靜、陳志全、張超雄、朱海迪、邵家臻、戰松泰啊 ，OK， 同埋范國威、歐樂軒。嗱，佢有解釋嘅，一楊岸 Q 就話咧，撥款申請包含多項不同嘅工程，佢哋認為咧有部分工程咧需要盡快展開，包括。其他地區的學校、斜坡和泳池等等，並指是就某些項目撥款投贊成票，不代表全盤支持東北發展計劃。我屌你的老母楊岳橋，當日你們泛民在個議會拉布的時候，曾經就提出過一件事，就是說要將當中你們要支持的事，包括所謂這些其他學校地區的，即是其他地區的學校、斜坡、泳池等等，是抽翻出嚟噶嘛？喺成個撥款裏邊，然之後就係就住你哋所支持嘅嘢先至投贊成票噶嘛？依家政府係成個即係 package 咁樣上嘅時候，你又真係贊成啊？你然之後可以將呢一樣嘢合理化，就嗱、是，我哋就住呢啲學校斜坡同泳池投贊成票嘅啫，就唔代表咧裏頭其他關於東北發展計劃嘅嘢咧，我哋都贊成嘅。咁你投呢個贊成票包曬噶嘛？我屌你個老母，你仲可以咁樣去辯駁嘅咩？ 即係法理上佢係贊成咗噶啦嘛，已經係。 喂，你而家贊成咗，你辯駁啲咩啫？ 不能夠話個口，其實我都係反對嘅某部分咁啊。咁其實冇同啲選民係冇交代，不特止。是出賣了 的嘛？完全出賣了，當日13+3點解？因為咩事坐監啊？點解嗰班友要坐監啊？嗰個叫咩啊？嗰左靠叫咩名啊？嗰個咩？ 咩清文啊？ 唔 係 嗰個清文網名嚟嘅啫。嶺南大學， 我都唔記得叫咩名。 嗰個女學生係嘛？喂，係唔記得咩名？啲益友提醒翻我哋啦，即係成日記住佢嗰個清文的故事。屌你老味真係！即係嗰個又係離譜一啲嚇，不過如果啲益友唔知咧，遲啲先講俾大家聽啊！呢啲因為屬於八卦嘅消息嚟嘅嚇，同呢個咁嚴肅嘅話題冇乜關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呢班友當初泛民話要拉布嘅時候，你記得㗎啦，佢哋話要求喺 CY， 你又唔好將咧所有嘅撥款咧就。 即係全部咧 pack 埋佢一齊咧，就擺上立法會啦。咁嘅話咧，佢就要反，即係佢哋就會反對嘅，係咪？佢哋曾經咁樣講過噶嘛？佢哋就要求政府抽翻一啲嘅所謂民生嘅事項，即係關於有利民生嘅基建嘅設施係抽翻出嚟噶嘛？咁樣佢哋先至會贊成。點解你而家會變咗噶？點解依家變咗你仲走去贊成啊？咁樣係你對唔對得住嗰個所謂13+3？因為呢一個東北發展而去衝擊而坐監嗰十幾人呢？喂，而且由頭到尾你哋公民黨係反對呢個東北嘅撥款噶嘛？啱唔啱啊？喂，有曬證據喺你公民黨個官方網站嗰度揾到噶。公民黨係嘛？嗱，嗰陣時湯家驊都未退黨啊。嗱，第五個咪楊岳橋咯，企喺佢隔離嗰個契弟係咪啊？喂，你哋係反對呢一個嘅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你係要求重新諮詢噶嘛？你係由頭到尾，你都係話俾啲市民聽，你楊岳橋呢個關鍵一隻，你係要反對呢個東北發展計劃噶嘛？你有冇可能依家變咗咧？你話因為我支持裏頭某啲嘅事項，所以就投埋贊成票，你咁都得啊？你觉得咁样都可以说服到你嗰啲选民啊？喂，呢一样嘢咧，暂时冇乜人讲噶，但你又好离谱噶，你呢个杨岳桥啊，你咁样做系？ 啊，杨岳桥个样真系几年前都几后生下噶喎。 吓，系咩？ 好似学生咁样。 即系嗱，你睇下啦，喂，你梁家杰都系嗰阵时都系咁样讲啦，都话要反对噶，系咪？都话喂，认为政府咧就将嗰啲农户逼走，进一步减少香港仅存嘅绿化带。系嘛？喂，你一路咧系咁讲嘅，又话政府嘅政策不断向地产霸权倾斜，小市民不断受压，吓、啊、越活越贫穷、哦。咁点解你仲支持呢个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啊？完全冇交代噶。喂，就咁一句话里头有啲嘅事项你支持啊？但你可以叫政府抽翻出嚟，你先赞成噶嘛？啱唔啱啊？何况冇咗你嘅三票都够票啦！屌你嘅老母！你睇下佢呢个几多人啦，系咪？嗱，你嗰个财委会过半数就即系 O K 噶啦嘛。喂，你出席嗰度有几多人啊？43人，系咪？有30票赞成，43除2系几多啊？21.5啫嘛。喂，少你嗰3票都唔少啦。嗱，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含义嚟噶，黎牛。即系话俾你听，喂，依家你系出卖咗啲选民，出卖啲抗争者啊，大佬。少咗你公民党嗰3票，其实都够票通过嘅。点解你屌你嘅老母，你杨岳桥要带领成个公民党去走去支持呢个东北发展嘅拨款呢？吓、啊，其实佢嗰3票就系投反对或者投弃权，或者学长毛咁行捻咗去。喂，都一样过到。 好睇好多系嘛？ 吓，系咪先？ 好睇好多噶嘛？ 即系话俾人听，你哋系今日有意思去支持呢样嘢。嗱，唔好话俾人听话。啊，因为呢我哋又要、支持一啲有利民生嘅学校啊、泳池啊嗰啲，我哋要投票。呢样嘢系解释唔到嘅，因为你哋泛民过往嗰几年嘅 practice 就系凡亲当佢嗰个嘅拨款里头有一啲嘅项目，你哋系唔中意或者认为系大白象，或者认为系不利于民生嘅嘢，你哋都会设法去拉布拉倒咗佢，然之后要求特区政府重新将你哋话嗰啲咩学校啊、泳池啊嗰啲咁嘅嘢，去重新拎过去立法会，即系分翻开佢嚟到去。审议噶嘛？点解依家会突然间变咗噶？喂，你完全系毫无解释噶喎！依家系你如果呢一个解释系可以成立嘅话，当初你哋抗争乜嘢啊？2014年嘅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去赞成啦，啱唔啱啊？如果根据你个逻辑，咁你唔使反喂，你根据杨岳桥呢个逻辑，永远都唔需要投反对票噶咯。只要嗰个议案里边你某啲嘅部分系你赞成嘅。你就贊成咯，喂，贊成係贊成成全部嘅，唔好呃人啦，大佬。當中哪怕係有一條嘅條文你係唔贊成嘅，喂，你可以提出修訂噶嘛，啱唔啱啊？喂，如果係咁，喂，你23條都可以投贊成噶咯。你話啊，我哋有啲嘢係贊成嘅，不過就唔代表全盤贊成23條，咁都可以投贊成票嘅。你點解釋啊？你啲咩邏輯啊？楊岳橋仲話自己大律師。即系你呢啲系咪过捻咗底咧？其实你呢啲系表忠嘅行为嚟，属于系，因为唔需要你嗰3票都够票嘅。 吓、啊，点解你要投赞成呢？唔包你嗰三票都够噶，27票够晒啦，廿七 over 43够晒啦，啱唔啱啊？你解释啦，公民党系嘛？即系呢啲，唉，闹闹落系口臭啦。但你呢啲系好核突啊嘛，你呢啲好明显就系、是，即系系咪过底咧？吓、啊，点解会？喂，你由头到尾反对咗咁多年，都系反对呢个嘅东北发展嘅计划，点解突然之间你会投咗赞成啊？你话就住某啲项目赞成，你就可以全个 package 投晒赞成嘅话？喂，你以后唔需要有反对派存在啦，啱唔啱啊？喂，如果呢个藉口系 valid 嘅话咧，你以后所有投赞成票，你都用呢、這个做藉口噶，吓、啊？咁你咪乜差你都投赞成咯啦？我赞成某啲嘅条文，就唔代表全盘支持咧呢个法例嘅。你咁都可以讲噶啦。你基本上以后所有你公民党投乜嘢，你都可以投赞成票噶啦。如果你呢、這个，藉口是合乎你哋所讲嘅逻辑嘅话，即系好肉酸啊！ 杨国桥当然可以所有嘢都投赞成票啦，跟住之后出个 post 又话，其实我系啊有啲系都系反对嘅，不过就有啲都赞成，咁啊得噶啦，咁啊解释咗啦，好似 系啊，喂，佢咁样就叫做解释咗噶咯，佢认同有部分工程系需要尽快展开，吓、啊，喂，咁你当初就唔好拉布啦，啱唔啱啊？咁你当初拉咩布啫？当初你拉布拉到咗其他工程嘅时候，当阵时亦都系有一啲有利于民生嘅工程系需要尽快展开噶嘛？咁当初你搞咩议会抗争，搞咩拉布啊？杨岳桥，屌你个老母，真系一时一样呢班咁嘅冚家铲，真系，即系你呢啲系完全系解释唔到噶嘛？屌你个老母，又话自己系关键一席，你记唔记得有一个话拉到咗唔知咩西九文化区啊，定咩嘢？咪有三个职位，有三个职位咧，咪靠杨岳桥即刻翻嚟开会。就拉到咗個三個職位，就唔再續約啦，因為依家政府唔科水啦。跟住《蘋果日報》咧就大字標題報導咧，就楊岳橋咧就關鍵一隻，就拉到呢個西九三個職位。屌你個老母，個三個職位幾多錢？呢、這個咁樣嘅東北發展幾多錢啊？冚家產，乜撚嘢關鍵一隻啊？哇！ 嗰三個職位咁一年咪講緊最多係幾百萬係嘛？ 我当佢 嗰个三条友一亿嘅拨款啊，大佬！ 喂，我当嗰三条友都系霍建宁咁多钱啊，都系三亿啫，系咪啊？屌你噶啦！嗰阵时《苹果日报》就大字标题报道，好似讲到杨岳桥咧，早似呢个救世神棍咁样啦，出到嚟吓，就话佢哇，终于做咗关键一日，你都有 cap 图啦，系嘛？耻笑！ 我有 cap 图。 喂，好啦。咁你終於好似話做咗件好事喎，嗰啲咁嘅黃絲帶就打曬飛機啦，哇，非常之歡喜，因為楊岳橋終於咧吐氣揚眉啦，即係咧覺得做翻件好事啦，我屌你個老母，你第二日就即刻走去投贊成票啦，呢啲咁嘅撥款。嗱，如果你係由頭到尾都贊成嘅，喂，我冇批評噶，你由頭到尾都贊成，你咪贊成咯。嗱，每個人嘅立場唔同，係咪？你由頭到尾都贊成，我鬧你咩啫？係咪先？但係。你唔系由头到尾赞成，由头到尾你都讲俾市民听你系反对噶嘛？咁你系咪要反对到底啊？你民主党都系冚家铲嚟啦，即系投弃权，点解唔投反对啊？投咩弃权先？即系呢啲系你连即系屌你咁啊！你话依家香港你咪所谓反对派入到个议会嗰度，你连投反对票嘅勇气你都冇啊！有些是棄權，有些是贊成，那潰不成軍。然後2020立法會選舉又來了，又說要搞個風雲計劃，這個戴耀、戴教授、戴教授說要搞個計劃，就說要、哎、民主派要在立法會拿過半，拿你老母啊。 他是不是馬榮成的粉絲來的？有雷霆有風雲。 風雲，屌你老母，你這班冚家產進去就吃到肚滿腸肥，98,500元一個月。你又走去真系投赞成票啊？咁使乜投你反对派啫？使乜投你呢个公民党啫？吓、啊，仲话呢啲唔系表忠嘅行为？喂，仲有一样嘢，我甚至乎连嗰个所谓13+3嗰16人我都好唔满意噶。当然有一个啲人话系其中一个郭兆杰啦，系咪？因为喺日本坐紧监啦。咁其他嗰啲咧，

總共加埋係三票贊成，五票棄權嘅，一半一半嘅啫。其實你睇唔睇到嗰個形勢啊？八票反對，就八票咧就係贊成同埋棄權啊嘛，即係三加五啊嘛，佢嗰個係 啊， 即係一半一半嘅啫。咁你有咩光環啫？你有咩光環？我問你，我有冇話錯你啊？係嘛？你出嚟講啊！你係接唔接受楊岳橋呢個解釋啊？嗱，你哋最大聲啊，最有say啊，你哋噶啦，因為你因為曾經衝擊過呢單嘢而坐監噶嘛。哇、哦，又扮盲，你話即係你話，唉，你話喺香港啲咁嘅所謂社運界或者咩嘢，你話幾多人咁可憐啦、啊？係咪啊？楊岳橋就喺度笑鳩你哋添啦，就話你哋嘅人生更精彩，絕對唔係失言啦、啊，絕對係恥笑緊你哋啦，傻仔。杨岳桥根本系噶，你话佢会唔会抛个身出嚟同你坐监啊？留案底啊嗱，冇得移民喎、啊，攞唔到良民证喎、啊，睬你有味啊！屌你老尾真系，即系呢班咁嘅友仔真系，唉，有阵时讲我哋都唔识评论啊。 咁啊系嘅，你杨岳桥佢本身就系行出嚟嘅大律师啊嘛，系嘛？嗰、啊、班人就要不停咁样要靠呢啲咁嘅社运 CV 啊，最好就坐多几个月啊， 系去 咁样嚟选噶嘛， 刷 CV 吓、啊， 基本上个阶层都唔同，个阶级都系唔同。 咁讲到尾，即系阶级斗争都系屌你啊！你真系，即系 咁斗啊！而家喂，咁斗系啱喎。喂，而家开始啦，由呢一分钟开始，你斗佢落嚟啊！ 喂，其实就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啫嘛，其实讲到最后就系、是。是不是、啊、你这个都是楊岳橋就是资产阶级代表咯，你那班十三卡三的冚家產就是无产阶级代表咯，是吧？做个什么清民是吧？走 HK01 那里做记者，屌你有没有被人炒了没有、啊、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岭南那个 何杰宏 啊 何杰宏是啊，何杰宏 是啊，啲啲又又打出 来，你去了 HK01 做记者的，你自己打何杰宏 H701 去呢个 Google 嗰度搜一搜佢啊，有几篇系写住记者何杰宏啊，俾人炒捻咗未啊？ 应该都系第一批嘅啦。 喂，即系呢班友系不知所谓啊嘛？喂，有冇可能系不发一言咧？仲有讲开 H701 又好笑，呢班友当初高薪厚职系嘛，转过去嘅时候。即系就以为好得戚啦吓，即系哇有一个咁嘅网媒系嘛，即系哇加薪挖角猛咁咧，即系延揽啲所谓嘅人才，即系佢哋觉得自己人才啦吓，就过当咁啊，个个都系即系好多人就中伏啦，系咪？依家先知道，即系其实你哋太大贪啫。喂，好简单一样嘢啊，你嗰个嘅市场价值系值几多？你應該自己心裏有數啊！即係等同於當初，喂，其實呢啲咁樣嘅所謂傳媒界又好，即係你當唔當 H7 係傳媒一回事啦嚇、 啊。 即係呢啲咁嘅傳媒界，其實屢見不鮮噶啦。由呢個王維基嘅香港電視開始，又係高薪挖角、啊，請一大班人， 同一個性質嘅， 其實同一個性質噶，高薪挖角，請一大班人去到，哦，原來個牌都冇嘅。咁嗰班友咪俾阿薛家燕恥笑咯，喺東張西望同阿吳幸美，就係你哋快啲開，我哋歡迎你哋翻嚟咁樣啊嘛，係咪？ 一齊開工， 一齊開工咁啊！嗱，笑鳩佢哋啦。好啦，咁後屘艾威嗰啲好似翻咗去啦，同埋阿嗰個國風啊嗰啲咪翻去啦。好啦，跟住第二鑊就 DBC 啦。DBC 咪請阿梁思浩啊、麥潤壽啊咩嗰啲咪過檔嘅，係咪啊？在港台啊，嗰啲 李麗蕊啊，好似係嘛？ 李麗蕊啊，李慧玲啊，一大扎好啦。到後尾，咪麥潤壽依家咪黯然離開咯。DBC 都執撚埋啦，係咪？喂，你高薪挖角又係，跟住咧就係好景不長啊。好啦，到呢一鑊咪又係一樣。HK01，你又唔好話人哋線鳩你，就話啊，依家咧就係即係挖咗角咧，就好似安全套咁一次性用完就算。你唔好有呢一個嘅。咁样嘅心态去话人哋，当初你入呢间公司嘅时候，你应该要考虑呢间新公司佢到底有冇前景先。喂，呢、這个对于你自己嘅 career path 都系一个抉择嚟噶。你拣错咗关人捻事啊？当初人哋高薪挖角，你就要去噶啦。你本身做开嗰个传媒机构做咗几廿年，

那個數據依然是有限，每人得個500 Mbps 啊，或者點樣要連開 WiFi 先睇到，都未係咁方便。你知嗰啲人好鏡住㗎啦，係咪？其實我好早開始已經無限上網啦，屌你㗎啦，老尾真係。咁啊，但係即係好，雖然我基層啦嚇，但我熱愛上網啦嚇，所以我就要無限嘅，一早已經好啦。佢係預期到、預測到有呢個趨勢，嗱、啊、好嘢㗎，呢個係。影片的年代，依家其實都已經係啦。屌你諗你咩？嗱 ，Twitter 首先香港冇興過啦 ，Facebook 就開始沒落啦。依家興咩啊？嗰啲僆仔中意玩咩 ？IG 都唔係好玩啊，佢中意玩啲 Snapchat 啊，即係唔中意有啲文字性質嘅嘢，齋睇圖片靚相、靚仔靚女係咪？啲美輪美奐嘅美食嚇、啊，或者上 YouTube 睇片係咁多啦。屌你諗你文字有價啊！你咪睇到咯，有冇價值啊？啲翠玲啊，咪執笠咯，係咪啊？嗱，有個益友就話：好多人咧就過一過冷河咧，就拎個高啲嘅價錢再轉走。咁你嗰啲咪叻仔咯？嗰啲係 啦，嗰啲就叻啦，跳一跳再走。 但係有啲俾人炒咗嗰啲，我哋講緊嗰啲啊嘛，唔係講緊你嗰啲即係。如不過堂就唔肥，係大家都明白呢個道理。過到堂就係咯，過唔到咪就係死咗咯，嚇、啊！ 同埋你過咗堂，你都要聞，都要聞下有冇窿味噶嘛？個 office 即係間公司係嘛？你都知道佢都盈利唔到，或者係都係收入係少過支出，收入係少過支出嘅咁就即係知道你就要跳走啦。你仲喺度等佢裁員？ 喂，你以為真係有一個咁好嘅平台俾呢班冚家產左翼喺度暢所欲言寫你嘅嘢，然之後每個月仲俾你出1-2萬蚊人工啊！我屌你個老母啦去！你有咩能力？有咩盈利嘅能力？即係你寫嗰啲咁嘅鳩文，同你當日喺香港獨立媒體網簡稱港獨媒體 InMedia HK 嗰度搞嗰科嘢有咩分別？你喺港獨媒體都冇盈利能力嘅時候，你去到 HK 零一，你攞到高於市場嘅價值。你覺得咁合理咩？係咪啊？好簡單啊！大家講個道理，理性啊呢樣嘢係，係咪啊？嗱，有啲僆仔咪有依家有他媽媽就話依家啲細路中意興玩抖音，係噶。嗱，呢個我哋又要正視呢個係問題嚟噶。依家嗰啲僆仔連你嗰啲咩 Snapchat 啊都唔係好玩噶啦，就玩抖音啊嚇。黎牛知唔知係咩啊？抖音， 唔知， 即係個 app 啊。 拍啲片啊嘛， 但系嗰个又好难玩嘅， 手舞啊嗰啲咁嘅嘢嘛， 个样太衰又唔好玩嘅，嗰啲系 啊， 即系好难玩嘅， 做到靓啲嘅而家啲样都 咩啊？ 啲片都可以 P 嘅而家， 啲片可以 P 啫，但系个样你屌你，你都系始终系即系学你话斋嗰个，你成日批评佢好丑样嗰个就冇得 P 嘅啦嘛 ，P 极都唔上下啦。 系咩？我批评边个？ 你啊，嗰个肥猪人啊，屌你啊！ OK， 咁佢点 P 都 P 唔走，你话佢成身毛咁啊？屌你系咪好似？ 哦，我知， 好似蓝田人咁啊！好吓人玩嘅，嗰啲始终系吓。